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、生存困境的优秀文。 是一次醒悟，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，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。 北京人民， 里边朝灯，正过来来呢，这是四位，给这训人，这是南边，这是天管啊，我俩 季彤和大鹏啊，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， 别挨骂了。 他父子夜宿朝歌起呀，人生的美貌名唤貂子啊，结下了仇怨，就要灭这的出现了桃园。 张飞呀，这家住在了这涿州范阳山，再表表孔明啊，那位卧龙仙。 这一日要找那黄承彦去心谈，迈步要的处理了那茶。门里边立起一条木头圈，张椅子大嘴就把这滚拨开了木的圈，迎接客官，尊了声先生。 上岸。伸手的举起这根草木棍，往下一打，见木头的落，一前一后来到了当院。有一匹木的马在院内拴，木头的童子丫鬟来盘龙前，急急忙忙他来到外边，慌忙忙呀他拉过来呢。孙了声先生还要听言，你如要爱上了我的小女，是那大喜的日，就与你们俩成起的姻缘，开眼就把我的一个来了那桃园那他们弟兄三 个人，一年的头钱是三斗红高粱，这一天他挑着挑啊就来。硬邦邦要是高来要是干，这一年的头钱他是不想改嫁，我真得多加小心，可别这拉了一个口，财主说：“哎，我可扣你一斗红高粱。” 了您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是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，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《战曹州》。 把烟生一连三年闹在他何树盘起头，后世为当老的还有小白前方地太胖，这病死又扶起这无能的同志们数声，无人答应，同志立即的连发情是出班，他手扶金阙满跪倒，口呼万岁，满口禀启万岁，莫把老臣来探亲。在解阳兵和头那长马撵着灭不掉咱们和仇江山 连军天车三旁，作恶把民汉直气的，他必骄傲一党多，扬枪快马把单平。咱这次是勇敢追杀破清兵，赖大帅你带兵埋伏在荒显威风，仰面狂笑两三阵，拍手多了那大小的旗主几十名，把他们一个个儿依我看呐，不费什么大事情，老三郎正在摇头摆尾。三王不知其中计，气势汹汹紧追踪，只跑得起撵军的踪迹，还是影无踪。这撵子都跑到哪儿去？人马在高楼庄上扎下营，这清兵刚刚睡到大半，可坏各处的清兵都乱了阴，嘿嘿，这回他的清兵是胆战惊，东西南北乱逃窜，把洋枪和弓箭直往河里扔。 秦驸马攻一兵，打起仗来更是凶，慌乱的清兵无起数呢。面君是我们封王老祖宗，榜又看白灵灵，白骑白马白脸你，等面君过去我再逃生，慌慌张张下了马，连滚带爬呀来的他今年才12岁，冲锋打仗在罗城，在镇上杀死千清兵，银白的头发都卸了顶，半生奸计。说有件事情要说明，你若今天把我放，我一定。